此妙性，现在我前，见彼我真，我今身心复是何无，而今身心分别有时，彼见无别，分别我身。若使我心令我心见，是见性使我而身非我，何数如来现所难言，不能见我，唯垂大慈开法为悟。这是这一大科阿难尊者请法之词，在十三显见，这是第八段，显见不分。我们从这个以前集大科读下来之后，晓得阿难尊者他这个是疑虑重重，都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又生了一个问题。他这种表现实在是代表我们一般凡夫的知见，如果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就以为呀都懂了，不再去求救了，这是没有能够深入啊，含含糊糊的就过去了。另外一种是彻底明了了，确实没有问题了。行，两种人，一种是最高的智慧，一种是糊涂人啊。中人根性呢，总是要追根究底。那么在楞严会上，我们看到阿难尊者这样好学，勤于发问，这是非常良好学习的态度。那我们一般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，譬如讲经或者这个佛学院上课，老师在那讲滔滔不绝，一部书从头到尾都讲完了，都没有学生的发问。这些学生比阿难尊者高明多了。如果是阿难尊者听课，那问题太多。俗话常说，学问学问啊，怎么个学法呢？就是勤于发问。不问疑虑解决不了，解决一个之后也可以说终止在这个疑问上，不能突破。我们看阿难他这个态度就是有突破性的。这一个疑问是从前面一个问题来的，前面问题解答了，于是乎从这个解答里头又产生了疑问。这些启示我们都应该要懂得。 这是修学必须要具备的态度。华严经里面有菩萨问明品，不问就不会明白，问才会明白。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因为听前面佛说见境妙明，沉如见性，指这个见性是你自己本人呐、那么又听说前面讲的见性周遍，非如而谁呢？这个意思是说，知我难在这里就起问：假如见经周遍一切，见经就是自己的真心。见经周遍一切是自己的真心啊，那真心不是在我面前了吗？好像我这个身啊很小啊，我的见性很大了，我的见性啊包着我的身啊，我眼睛也见到我的见性了，耳朵也听到我的见性了，那这不是变成这个身跟心啊对立了，心在外面，心能见我了。所以他疑惑的时候呢，这个疑问从这里生的，必须要了解这个疑问从哪里来的，然后看世尊的开示才会有味道。科其显见不分呢，我难把它分，身跟心呢分作两回事。那么我难这种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凡夫分别执着必然有这么一个错误的错觉，可是大乘法里面确实有些没有这个错误的感觉那是什么？大乘中心摩难尊者在楞严会上所代表的是小乘人，注意一下，小乘人分别执着特别的重，那我们看看当前的根基。虽然呢，大家都是讲学大乘佛法，都发着大乘菩萨心，分别执着重的依旧是属于小乘。大乘不分别，不分别是智慧。不是迷惑，是明了，不是不明了。在中国佛教，确确实实，在这个世界上跟其他国家的佛教都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要了解，中国佛教的特色是在悟，不论是禅宗或者是教下，都求开悟，以开悟为第一，这是真正大乘法了。现在你看西洋，佛法也传到西洋， 念日本的佛教跟我们中国佛教不一样，日本佛教所走的路线是分别是执着，在经典里面分析啊，研究啊，搞的是这一套。现在都是科学的方法，那个科学的方法用在佛经上，给诸位说，佛经变成科学不是佛学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无论你怎样去分析，怎么样去发明，不能开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把三藏经典都研究透了，你的烦恼不能乱，我执不能破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小乘的目的破我执，大乘的目的破法执，这是成绩呀。小乘见思烦恼见惑断了，88品见惑断尽了，才取得小乘出国须陀洹的资格。那个外国的佛学故事很多啊，试问一问他，88品见惑他断了几品？不但一品没有断，还要增加多少倍？为什么会增加呢？分别执着妄想而增加，愈迷愈深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佛经，拿楞严经来说，释迦牟尼佛不是跟阿难在分别吗？在辩论吗？你要仔细看清楚，他们的辩论道理呀，愈辩愈明，辩到最后啊，是统统放下了，所以我难才开悟。如果辩到那个结论，你就执着了，那就坏了啊！变到最后有没有结论？没有结论啊！到最后你看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理明白了，妄想断了，分别执着舍弃，这样才入不二法门呐。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所以第一开端呢，阿难就提出他的问题：若此见经，这个若是假设的话，实在讲，事实是如此，必我妙性。必是必定，这一个字是肯定的语气，必然就是我自己的 真如本性。下面这个一这两句就是问题了，经此妙性现在我前，那么从这两句话注意，要是细心一点呢，也能够观察到阿难尊者的境界，那就是前面七番阿难懂是懂了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要悟了，楞严经就到此为止，后此就没有。你不看那个六祖，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悟了，悟了下面就再讲，下面就没有。阿难尊者跟我们一样，听是听了，没开悟，没有如这个境界。再给诸位说明，学佛不悟是不行的。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。世间讲为学，为学而已呀。不闻强记，世界法吧，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是道，为道要日学。心里可不能急，要天天放下。为道的目的在清净心，心里面有东西就不清净了，心里面什么都没有才清净啊。心里面有了佛法了，佛法染污了你清净心，佛虽然给我们说一切法了，绝对不叫我们把他老人家所说的那些都听从耳朵听进去，装到心里面去，记在心里面，佛没这么说过。佛教给我们的是教我们受持，是立言说相受持，佛讲的那些都要离开，言说文字心言，心里面想这个道理也想不得，全都要离开，这是佛法，这样才能见性啊，还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啊。所以从阿难问题一提出来，你就要晓得这个问题从哪来的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。下面的解释，见彼我真，我见身心佛是何物呢？那么第一句正是怀疑周边的见经，必定是自己真心，那么自己真心啊反而在身外了， 那么换句话说，身外见性了。那这身外的见性既然是我，身内的心又算个什么呢？啊，我只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。身外的见性是我，身体之内的心那是什么呢？所以他说，我见身心佛是何物？啊，那么这是听了以前佛开示的，他提出这么一个疑问。而今身心分别有时，第一见无别分别我身呐、啊。这是我呢带着有反驳的意思的。啊，先前自己这个身心是盖的呀。如果说自己的身心不是自己的真心，现前的身心呢，确确实实能够分别见性，能够理解见性，所以说分别有实，它有实在的功能。那么再看看身外的见性呢，好像还没有这个能力了。比见无别，那个身外的见性它没有分别啊，它不起作用啊，它不能分别我现前的身心啊。所以说比见无别，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亲疏的差别了。这是我呢听了前面世尊开示之后他的感想。我自己这个身心知道痛知道痒啊，有分别一切法的能力啊，这明明看起来很亲切的啊，那在外面周边十方的这个见性没有觉察到他有分别能力，他来分别我的身心。那么换句话，他既然不能分别我的身心，给我这个能分别的，那就是差的太多了嘛。轻的是自己，输的怎么是自己呢？这个意思与前文所讲明心有用，妙心反而无用。于是乎不敢承认周遍的见性啊是自己的妙性。我们千万不要看到，哎呀，我呢在这很呆啊，很笨啊，愚痴啊，我们连我呢还不如啊。啊，周遍法界的见性，我们有没有承认是自己呢？好，纵然是佛说的不差了，没错了啊，我听了，我懂得了，我承认了，你能清真境界、啊、那个承认是口皮上的承认呐、啊，心里面还是两回事。 这种承认是做不了数的呀。什么时候才是真正承认呢？一般呢，见性，明心见性，这才是真正承认。佛所讲这个境界，自己亲证，确实是自己的境界，一点都没错，不是我假理想啊，确实亲证。如何证得？诸位必须要记住，转八识成四智才证得。今天上午我们讲华严经里面提出两句话，老僧常谈啊，我也是常常提醒诸位，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，看经、听法，要懂得消归自性。不重细闻啊，修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要晓得转识成智，才能悟入，那才叫功夫。参禅是转识成智，念佛也是转识成智，持戒也是转识成智，持咒还是转识成智，这叫修。如果目标不是在转识成智，通通叫盲修下来。念佛懂得转识成智，这正念佛三昧，一心不乱。参禅晓得转识成智，明心见性。功夫才得力啊，否则的话就像古人所讲的，此处用不上力啊。无论用什么功夫不得力啊，怎么晓得不得力呢？像金刚经上讲的，烦恼不能降伏，妄心不能降伏，就是不得力。所谓得力，就是能够降伏妄想，降伏妄心，那功夫就有效了。那么阿难尊者从前面一直到现在所表现这个态度，都是功夫不得力，没有上轨道。虽然与释迦牟尼佛反复在这种辩论，我们在旁边旁听的，哎，听的都很有道理，都有些人觉悟了， 他自己参加辩论的，因为那个执着啊，分别执着解不开啊，还迷在佛的言教之中，迷在言教里头啊。他迷在里面言教里面，他有个好处，他想钻出来，处处发问呢。有些人呢迷在里头了，不问了，不问就死在脚下了，那是可怜呐。就他有一点可取处的时候，他想钻出来，又一笔问，他钻出来。那么下面这句，若使我心，令我精进，这个周殿的见性实在是自己的真心，反而现在被我看见了。那么见性是我而生非我了，实是我心啊，我是主宰的意思。令我精进呢，是令我现在这个身体身体未必所见。彼既然是能见，那么它是周遍的见性啊，周遍见性是实，是实在的我，而现前分别有实的这个身，这个我身，反而不是我了。他的疑问就在此。为什么周边的见性是我自己能分别能够有觉知的这个现前的身心，为什么反而不是我呢？下面这一句就有味道了。何数如来现所难也，无能见我啊。这就说到前面了，要是见性既然在身外，又能够见我自身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岂不等同悟能见我？悟能见我在前面已经跟佛辩论过，佛指出这个见解是绝对错误的。那么现在为什么又不错了？原先我难提到悟能见我，佛不承认啊，破除他了。那么现在又说见性周遍，那见性周遍见到我了，那不是见性在外，他看到我了，不等于悟能见我一样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佛的开示前后矛盾。佛是真于者、如于者、实于者，哪里会讲两样话？实在是莫难自己把意思会错了。佛前面所开示，诸位要记住，是无能所，无内外的见性啊，这才是真我啊。 我们所执着的是有能见有所见，有内见有外见，完全搞错了。把佛的意思都听错了，那么由此可知听法不简单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阿难尊者是他的随从侍者，跟他那么多年听佛说法，还会把意思会错了。现在佛灭度到现在是3000多年，我们打开这个经本看这个经典，或者看古人这个注解，这个意思不会错了，稀有啊。佛弟子把意思会错了，不晓得，想方法找机会把它纠正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经义错会了，谁来替我们改正？这是大问题啊。所以在今天讲修行讲学佛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你比如说，不要说一部经一部论，甚至于说一章一段，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讲法。哪一个讲法对？哪一个讲法是正确的呢？没有人敢下断言。所以古德那一些见解，只要言之成理，一部分众生全都收到藏经里面去了。我们如果没有智慧，做一部经看一家的柱子，问题还不大。读多了看多了，问题来了。张三这么说的，李四那么说的，甚至于两个说的完全相反的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又怎么办？现在外国人学佛他就学这些，看看古人怎么个说法，自己想出一个一套理论把古人驳倒。这叫研究佛法。 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。经永远不变的真理，我也给诸位说过，经没有讲法的。如果说这个经有讲法，那么释迦牟尼佛49年有所说法了。可是佛明明说了，他49年没有说一句话，可见的那个经是没有讲法的呀。没有讲法就无真了，有讲就有真，你这样讲法，他有那个讲法，就要打架了，就要争了。无讲呢，叫无真。为什么叫无讲呢？经就是破除我们疑惑，疑惑破除了，心清净，心定了，就不争了。诸位要记住这个原理啊。它不是增长我们分别的，它是消除我们分别的；不是增长我们执着的，它是破除我们执着的；不是叫增长我们妄念的，它是消灭我们妄念的。如果我们错用了，增长分别，增长执着，增长妄念，这叫什么呢？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一文解义，三世佛愿呐。照着这个文章来讲解这个经的意思，三世诸佛都流眼泪，很冤枉，真的很冤枉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我在这个地方讲也是讲而无讲啊，你们诸位的听，听而无听啊，诸佛就欢喜。我要在那是有说有道，你们在那是有听有闻，诸佛都流眼泪了。这就是佛法跟世间法完全不相同的所在，所以拿世间的方法来研究佛法，那佛法都是世间法，绝对不是佛法。佛法能够解决世间问题，现在世间法解决不了世间问题，只有是找添麻烦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增长邪知邪见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邪知邪见所造的是胡作非为啊，果报的苦不堪言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把握正确的方向。我们读这一些经文，确确实实引发很深的感慨。佛陀在世就不容易，佛灭后这样久远，必须要晓得我们的障碍，我们的困难，然后我们才有能力有方法求突破。